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啊。今日有我黄杨达、陈四同埋汤姆嘅，大家都着黑衫，唔知悼念啲乜撚嘢嘅。好啦，咁咧就 尼玛， 尼玛喂，尼玛，梗系唔系啦，琴日停电啊，因为大停电咁样，咁我哋觉得琴日真系九龙东最 黑暗嘅， 呢个名副其实，九龙东最撚黑暗。 快改头像先。 系，我想改啊，我又见冇人做图，又冇。話咩人人都係九龍東嗰啲咁樣，唔知住乜撚嘢好。 九龍東撐住，加油！ 點知立足 九龍東北哭， 撐九龍東，撐九東，撐自己咁樣，冇呢啲咁嘅圖咧，冇得 share， 搞錯。喂，停電係一件大件事嚟嘅喎， 冇去停電，冇得上網，冇得成啊，搞唔到。 琴日呢度有少少影響喎，好似話 呢度有彩有後備電頂住， 好似話斬咗一下咁樣喎。咁但係我其實琴晚喺度做嘢嗰陣，我就唔係好覺嘅咁樣，咁我唔係好知道。咁就但係睇返新聞片呢，就好似都有啲部分地方都係停成半個鐘啊、一個鐘啊嗰啲咁樣啊，行咗六街嗰啲咁樣都。 最少廿單係混裂， 其實係咩事 呢？其實呢就係源於飛鵝山嘅扎山道一座電塔呢就傳出爆炸聲，同埋有泄出呢個火光，咁令到呢電壓突然間下降，令到呢東九龍呢廣泛地區呢都閃一閃啦，即係我哋頭先你尋日所講咁樣眨一眨眼，但係呢喺東九龍嘅較為東啲嘅地方呢，咁就有啲電力中斷啦。 九龍東之東， 九龍東之東啦，咁樣咁可能去到將軍澳嗰邊呢就可能嚴重少少咁樣。咁咧就超過20宗嘅電梯混啲報告咁樣啊，消防員啊都要分批救人疲於奔命啦咁樣。咁其實事件就發生喺尋晚嘅10:08啦咁樣。咁就有人就話見到有火光啊，有爆炸聲，咁主要都係近順利嗰邊就會見到啦，因為飛鵝山係山腳啊嘛咁樣。咁就又混 lift 啊咁樣又成啦，咁好多 有爆炸聲好犀利下 喎，所謂嘅爆炸聲可能都係噗一聲咁樣啦，唔知啦。咁但係見到火光啦咁樣，咁就。暫時就見到就係咁樣咁啊，搞到都就係講緊喺東九龍咧出現電力驟降嘅情況咧，今年就已經係第二次㗎啦。對上一次就1月15號嘅深夜咁樣，咁嗰陣冬天可能就冇咁大鑊，咁啊，尋晚咧就忽然間就冇冷氣，可能大件事啲，好彩尋晚冇波睇啫。 咁咧係但係對網絡有啲影響嘅，好多有唔同嘅地方咧上網咧都有啲影響嘅，因為咧即係 改唔到頭像咁啫， 改唔到頭像，咪都係改咗先 ，offline 改。 C drive offline 改，佢係咁啊，因為有啲好似有啲 server 嗰啲咁嘅嘢擺喺舊 店，哦係啊係， 嗰啲咁樣機房咁， 機房好多都擺， 唔知乜撚嗰啲啦咁樣啦，咁就琴日咧高登咧都有好多討論啦，咁樣咧主要嘅討論咧都係話，屌你老尾偷偷地向大陸買咗電，原來咁樣樣喎，但係停電係一個集體回憶嚟嘅。以前我細個成日停電喎， 以前細個成日停電，我真係唔知喎，係咩？ 我冇嗰咁。 點解你嘅細個同我細個？ 唔係啊，八幾年嗰陣係耐唔耐停電。 你講緊你住喺東九龍嗰陣啊？ 我係住喺東九龍。 哦，都有。 八幾年係八幾年嘅時候耐唔耐停電？早排 統出嚟㗎嘛。 早排先講開，早排先唔知講開啲咩關於之前咪有單案，有單案手都有個人屋企咪有大批槍械嘅，有幾千粒子彈嗰啲咁樣嘅。跟住咧，我哋咧，即係我哋呢啲即係 so call 本土派咧，咪成日講翻港英年代啊，講翻以前80年代輝煌嗰啲咁樣。跟住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你最撚中意80年代翻嚟啦，周街都係槍械啦，咁樣嘢。 咩啊？80年代周街槍嘅咩？ 梗係啦，你唔記得咗？ 八十年代周圍都有搶嘢打劫啦、啊，即係七八七十年代更多啦。八十年代都仲係會有人街度搶嘢啊，仲會有仲、有仲會黑社會仲會帶槍出街啊，會有槍擊案啊嗰啲咁樣啊，耐唔耐都會有槍擊案啊，耐唔耐會有黑幫搏火啊啲咁樣，而家有撚啊係咪先？咁跟住即係其實講咗唔知去邊撚度，即係你停電係好，即係大規模嘅停電咧係好耐冇事。 但以前嘅停電可能都係個別嘅屋苑個電箱曳啫，就未必可能係關於即係電力公司或者大型咁樣嘅一個塔嘅一個問題啦咁樣。 但係嚟緊就可能會係 嚟緊會 就會變成集體回憶㗎啦。當佢決定即係 翻翻嚟 集體災難， 真係回歸啊！ 當佢正式向大陸買電嘅時候，咁樣就會㗎啦，咁樣 OK 好啦。咁啊但係即係 so far 都冇發生乜嘢好大嘅意外啦，咁樣咁啊託賴啦，都算係咁啦。香港仲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嚟嘅，雖然好多人移民啦而家。嗱咁樣咧，除咗呢一單嘢之外咧，琴晚除咗呢一個咁樣嘅關於停電之外咧，最鬧哄哄嘅新聞咧，就梗係關於聖公會啦。 係 咁，聖公會嗰個係大主教係嘛？ 係大主教鋼保羅啊， 鋼保羅咧咁樣係咪有條片噶？睇下鋼保羅講咩先。 而家今日嗰啲人成日見親我或者教會嘅領袖，一定話我哋要發聲。成日都要出聲，一定要出聲，明唔明啊？一定要抗爭，唔知成日都唔出咁多聲做咩？即係成日好似咧，一唔出聲就冇機會啞噶啦，即係人咁唔出聲咁，明唔明？但係你睇耶穌基督，聖經話佢咧喺你睇下佢喺比拉多面前嘅時候，佢學唔講嘢嘅喎，佢好似一個好聖經話引用舊約以賽亞書，佢好似一隻咧被宰殺嘅羔羊，默默無聲。有陣時唔係一定要出聲，無聲勝有聲。同埋唔係一定下下都要用暴力嘅，柔和謙卑，好似我哋中國人打太極咁，百兩撥千金。我哋用一個靜態話俾你聽，係可以處事不驚。嗰啲人今日點解會用咁多嘅暴力？其實因為佢哋心靈唔平安，乜嘢都驚。你睇乜嘢都驚。你上個禮拜你睇下，遊行嘅時候有個年青人，啲記者問佢：你係咪第一次出嚟遊行啊？係啊。咁點解你今日第一次出嚟？哎呀，我出年冇㗎啦咁。嘩，咁我啊爭啲都去埋㗎喇喎，出年都冇得遊行，咁仲唔去？成為絕後嘅嘢嚟㗎喇，咁我都去遊行啦，我帶曬主教冇帶曬像去啦。係咪冇啦嘛，出年冇啦嘛。你睇一講到呢，嘩，好似成個香港變啦，冇曬，乜嘢都冇㗎喇。你睇嗰啲言辭係咪呀？點解嗰啲人會？我都覺得奇怪，好多人好信呢啲嘢嘅噃，好似一講到真係咁樣嘅噃。因為我相信嗰啲人心裏面完全冇平安。佢冇平安嘅時候咧，佢個耳仔、佢個腦筋係淨係耳仔淨係收一啲嘅信息，個腦筋完全唔識得去分析。真係噶，好奇怪。我上個禮拜去一間禮拜堂按手。中間有一段時間同幾個教友傾偈嘅，有個教友係讀書人嚟，我睇佢。佢話：，大主話我好反對咧發展東北建屋。我話點解？因為政府冚唪起曬屋都係俾大陸人住嘅啫嘛。咁嚇？我話唔係啊嘛。咁大膽？我相信有啲屋係會俾大陸人，但係佢哋要買噶嘛。但係我唔相信全部間間都俾曬佢。但係佢信嘅話，佢信嘅話，又有人話：，我哋香港一定要抗爭啊！我哋香港冇曬自主噶啦。香港幾時有自主？香港是高度自治的啫嘛，冚唪冇，你睇下完全是冇乜嘢嘅。好似上個禮拜捉咗啲學生喺度，第一時間同啲記者講：，哎呀，我哋又冇飯食，去廁所又要排隊，即係運咗佢喺赤柱，唔係赤柱，運咗去嗰個黃竹坑嗰度。你明唔明啊？咁我心諗啲記者又唔訪問我，不如叫佢帶埋菲傭去咯，去遊行，係嘛？ 嗱，好多報紙啦、媒體啦，都 call 咗佢嗰句：你唔帶埋菲傭去遊行啦。我唔明白點解唔 call 佢嗰句百兩撥千斤啦。 百，好似耍太極咁。 佢唔夠勁喎，佢啲太極。 百兩 要百兩先夠喎。 人哋係四兩，佢係百兩咁樣，係咪肥咧？係咪同體型有關係？點解人哋係四兩，你係百兩嘅咧？點撚樣計嘅咧？咁樣呢個反而好撚值得探到。唔知聖經有冇記載？唔知耶穌當年係 耶穌當年 四兩定係百兩？係咪先？耶穌嘅 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女人我四兩撥你千斤。 係啦，咁樣冇應該有㗎嗰啲嚇，不諗住福音書實有，冇 要問陳道喎， 冇嘢唔記載㗎嘛，呢個咁樣嘅係咪咧？全能嘅主冇理由唔識耍太極㗎，曬太極唔識耍， 八兩撥千斤。 咁係可怕嘅地方咧，就在於佢嘅發言啦。你覺得係咪咧？我覺得係現場嘅觀眾啊，有乜理由有乜理由冇笑啊？ 好投入啊！現場觀眾， 冇理由冇笑啊！屌我讀嗰間小學係聖公會，點知成個蒙羞啦？ 係啊， 真係大主教嚟噶。 你都 係大主教呢條友咧，就係香港聖公會大主教。 咁佢係政協嚟喎。 係啦，佢亦都係舊年咧首次獲委任為呢個全國政協委員嘅。 我想問嗰個係咩場合嚟嘅？ 嗰個係6月7號，即係星期日。7月6號一個星期日咧，一個聖保羅堂一個 講道， 講道， 講道咁樣嘅講道會，咁即係大主教講道，即係現場有好多人噶。 應該就係咁，聖公會都係個 大 教會 啦。church 嚟嘅嗰個。 係啦，咪就大主教喎，一定好多人啦。 大嘅主教， 大嘅主教喎。 係咯，呢個係細嘅主教， 唔係小主教喎。 細主教係啦，小主教四兩。 係咯，又唔係中主教喎。 八兩。 係啊，咁樣大嘅主教，咁點解啲信眾可以冇嘢嘅咧？ 冇嘢，但唔係我 有嘢，佢哋咪聽得好 high， 好投入咯。好，如果完全認同， 其實我覺得有咩信徒有咩主教嘅， 有咩信徒有咩主教啊？即係你無猛淨嘅諗法一樣嘛。有咩人民有咩政府？ 其實呢啲教友嘅嘢唔中意就走咗㗎啦，好多都即係我身邊好多即係信耶教嘅嘢。 唔係，但係你嗱，即係我咁理解啦。雖然阿邝保罗本身都係政協啦，但我又唔相信佢會日日喺嗰個講道嗰度講政治啦。 係 咪咁咁高調喺？講政治咁樣，咁佢嗱講嗰啲嘢好不值一搏嘅，好老實講，好老實講係不值一搏嘅。同埋帶埋菲傭嚟到講去示威係啱，係啱嘅。 大家都中環啫。 佢咪你留守，你即係如果你長期留守係要嘅，係 啊， 係咪先？ 需要有個支援啊， 係咯。你見學聯都成日支援嘅，所以 唔係嗰個視，唔係嗰個視乎，即係嗰位非籍嘅 用工 人士，佢有冇？有冇一個抗爭嘅心啫嘛？ 係， 如果佢有抗爭嘅話，咁佢喺度留埋咗。喂，我想講大家都唔記得咗2004年嘅七一大遊行個啊，2004年七一大遊行，好似係2004年，應該係2004年，如果冇記錯，2004年嘅七一大遊行行到臨政府總部嗰陣，個隊頭係菲傭嚟噶。 哦，但其實年年都有外非籍人士去抗爭嘅。 係啊，有乜唔奇啫？有乜唔奇啫？係唔奇嘅喎， 佢同埋佢可能可憐香港人啊嘛，我喺菲律賓都可以選總統。 同埋尤其是佔領中環嘅嘢，你係應該問一問屋企嘅菲傭喎。 經驗豐富， 係咪先？ 尤其是而家， 尤其是而家嗰個佔領中環係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嘅時候，咁你要問翻最經驗老道嘅老手，喂，你平時佔領開 咗咩？我 occupy every week 啊。 係啊 ，master 記住帶 雞翼啊， 攤根，鋪地下，唔記得帶紙皮好大鑊啊，又 肥。You know him 啊， 咁樣呢個係即係佢講嘅嘢，其實就不值一駁嘅。我自己聽完咧，咁我見大家就好多人屌鳩佢啦。咁當然係應該屌嘅，應該屌嘅。即係你係喂基督教啦，基督教啦，基督教其實係即係基督教係一個源遠流長嘅。即係如果你睇，尤其是講到耶穌基督嘅時候咧，即係你睇聖經關於耶穌基督嘅故事，主要都係關於抗爭啊。 係 即係。亦都唔需要，亦都唔需要去引即係有好多人會引一啲經文啊，即係去同佢討論經文有邊章邊節啊嗰啲咁樣啊，又或者係大家最即係出社運人士最中意引翻嚇呢個咁樣嘅喺呢個教堂入邊啊驅逐嗰啲小販啊嗰啲咁樣嘅一啲事件啊嗰啲咁樣。喂，但係你睇翻成個聖經嘅故事。喂，喺耶穌基督嗰個年代，成件事就係關於抗爭㗎啦。 嗯， 即係成由頭到尾，成件事就係講緊，就係講緊呢個咁樣嘅猶太人受迫害啊， 帶領人民 點樣對抗呢個咁樣嘅外來嘅政權啊，咁樣啊，甚至乎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反殖民嘅故事嚟㗎啦，係咪先？即係咁基本上係講緊呢一樣嘢㗎啦。咁都唔需要去，即係唔需要好細緻咁樣用啊，即係啲咩熟靈嘅角度啊，去解釋經文啊，你都知佢荒謬噶啦。尤其是講耶穌基督嗰一段嚟到講，咁跟住然之後佢哋關於一啲示威者啊，關於一啲局勢嘅理解啊，咁係其實係相當之無知啦、淺薄啦、 冷血同埋黑毒嘅，咁係基本上係描述到漢保羅嗰個狀況。但係我想講嘅係咁多人喺度，咁多信眾喺度，大家都接受，即係大家係可以若無其事地接受抗保羅呢一番咁嘅言論。 嗯， 而你哋認為係唔需要出聲。 嗯， 即係呢一樣嘢嗱，我想講咧，喺生活上好多咁樣嘅場合嘅，好多咁樣嘅場合嘅。而即係當然啦，我相信尤其是而家啦，即係教會咧會係其中一個地方，會係出現呢啲咁嘅嘢地方啦。而家好多人咧大家都可以一陣間上我哋嘅 group 分享一下。我相信係好多嘅，尤其是中資嘅機構啦，或者大機構啦，你而家開始慢慢會遇到好多呢啲咁嘅場合。 嗯， 因為呢我聽返好多朋友講呢，就係呢喂，喺公司嘅聚會或者係一啲大嘅機構嘅活動入面呢，係有時都開始會有呢啲咁樣嘅討論。 咁政治化嘅。 係啊，唔係佢即係其實order嚟啦。 係。 好明顯order嚟啦。即係等於啱啱海關咪出咗個聲明係反佔中嘅。跟住然之後嗰個聲明冚家拎喺文匯報度抄出嚟㗎嘛。喂你係即係根本就屌你老尾冇乜睇法嘅咁樣。有order喂屌你老尾你都要整個。你都要整返篇嘢反對啲人示威喔咁、哦、樣啊，我 抄篇鄭水集先。 我唔撚識字喎，咁樣上 Google 咯，打反佔中啊呢篇好咁樣，跟住咪 copy and paste 咯。即係你而家好多場合係咁樣，政府機構啦，好多 或者團體 商業嘅機構啦， 團體都 或者某啲嘅團體啦，嗰啲咁樣，即係借唔同嘅機會去，因為其實嗰、那個即唔好看輕共產黨嗰個輿論， 滲透能 做輿論戰，佢哋嗰個功夫一定係比我哋係仲更加著緊落力，同埋更加去重視嗰個在地嗰個滲透。咁嗱，即係當然抗保羅因為佢嘅身份啦，因為身份啦引起更多嘅關注啦，係咪先？咁於是乎咧，已有人都講啦，佢公司都有啦，係咪先？嚇咁有大家分享下喺呢場合咧，大家好多時候咧，香港人咧或者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咧，就會處即係。是聽了算了這樣，跟住再可能錄低佢或者回家寫個 status 屌鳩佢啦，嗰啲咁樣。我想講咧，我老婆咧係每一次咧都係會起身同人嗌交， 喺佛堂嗰度。 係每一次，係每一次，任何嘅場合，佢只要一聽到有人講呢啲嘢咧，係好撚無聊嘅，係好無聊嘅。即係佢係去嗰啲完全無關事嘅聚會，即係一個關於 design 嘅場合咁樣嘅，係關於 design 嘅場合。咁有啲唔知咩分享啊嗰啲咁樣嗰啲，即係唔知乜嘢形式嘅嘢啦。咁總之咧就喺嗰、那個有個 場合裏邊 有個即係叫做 so call 嘅designer 咁樣嘅代表咁樣。咁啊講緊 design。講講下咧，跟住咧就講嗰啲唔知咩，又係講佔中啊， 隨口一句嘅啫， 係講佔中，講一兩句，唔記得咗講乜嘢，我老婆嗰日講咗俾我聽，我唔記得講咩，即係講佔中啊，講喺啲人 收錢啊嗰啲嘢啦， 又未至於咁極端，即係講到即係講類似係講啲人自己出嚟示威，又唔知自己為咩啊嗰啲咁樣啊，跟住我老婆係每一次，佢係每一次都會即刻拍台起身。佢即刻拍台起身就講啊， 冇台都揾張台出嚟。 係啊，即刻就同佢講啊，你知唔知係咩咩咩啊？你知唔知其實係邊啊？你知唔知主張其實係點啊？你知唔知而家基本法咩事啊？嚇、啊，你知唔知而家白皮書點點點點啊？一輪嘴臭嚟啊，老婆。 你個表現係點啊？即刻。 係每一次嚇、啊。 你嘅表現咧，即刻。 我未試過同場喎。 我你佢話翻俾你聽。 係啊，我因為我就唔會。我會翻返嚟開咪講，唔係，但我想講咧，我老婆做呢一樣嘢咧，係好多人都做唔到嘅， 係 好多人都唔做，但係其實喂係應該咁做嘅，係應該咁做嘅，因為你如果你唔敢做嘅話咧，你唔敢做，你最後嘅後果係乜嘢咧？最後嘅後果就係、是，譬如我睇抗保羅呢一個，我淨係聽個聲帶啦，我睇唔到現場嘅畫面啦，我而家淨係聽個聲帶，我聽到現場嘅笑聲，我會覺得，喂，即係聖公會所有嘅信徒都係 short 咗。 嗯。 即係我而家覺得係，即係聖公，凡係聖公會嘅教徒應該都係 short 噶啦。 係。 如果唔係，點會出現一個咁嘅場面呢？點會哇？點會即係好似 talk show 咁樣喎、 啊？痴呆咗咁樣。 係咪先？滿載笑聲喎、啊，滿載温馨喎、 啊。成個林志樂咁樣。 冇撚可能係嘛？係咪？即係當然啦，我相信唔係啦。現場一定有反對嘅意見或者反感。 可能令頭啊。 反感嘅諗法啦，喂，係要起身出聲。 或者走。 但好難㗎、啊，如果譬如頭先講嗰個場合，對住嗰個大主教。 向我老婆請教咯、啊。 當面 唔係，所以我咪，所以我而家咪舉我老婆做啦，例如向我老婆請教啦，問佢點解可以咁做，因為我想講我老婆係每一次都咁做嘅，真係 都拍台， 佢係每一次都會趌起身即刻就話唔係咁樣啊，唔係咁樣啊，你搞清楚知唔知俾佢普選啊？你知唔知俾佢普選啊？你知唔知提名委員會係咩嚟啊？嗰啲咁樣佢係每一次都嚟噶。是每一次就即刻嚟㗎喇， 好攰呀真係。 OK， 好佩服受惠，好攰呀。 呢個係香港人責任嚟㗎嘛，咁樣。咁呢單嘢就暫時係咁啦，咁樣。我覺得即係借住呢一樣嘢亦都講一講，因為有好多人會同我哋講問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借呢件事諗到，有好多人就話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呀，我哋自己可以做啲咩呀。因為我相信你生活上，尤其是而家咁政治化社會，你喺生活上好多嘅一啲聚會喺環節，你都會遇到啲情況，喂係堅係要起身講㗎喎，係堅係要講㗎喎，喂呢啲咪最基本你可以做到嘅嘢囉，即係你唔需要俾人拉呀，又唔需要走出嚟開街站派文宣嘅時候呀，又唔需要次次遊行都有你嘅時候，最基本呢啲嘢，如果你係台下面，你可能冇份笑，但你唔出聲，其實你 endorse 咗呢件事， 係， 即係你要諗清楚自己呢一樣嘢咯。OK， 好啦，咁就另外咧就講講，除咗呢個之外咧，都想講講長毛嗰單嘢咯。咁啊，長毛城市論壇嗰日咧就咪有一陣人包圍佢嘅， 係 有啲衝突嗰啲咁樣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咧，而家有人話打人喎，撲你 街。 咁啊，報咗警啊，而家 係啊，報咗警啊。 咁啊，重案組係咪有查？ 咁未知警方。 如果咁都查，幾好笑啊！咁樣，我睇下條片嗰啲咁啊。佢跟住睇下嗰個 郭以華， 郭以華嗰個記者會 啊，嗰個 女人。 但係我竟然諗唔得到一個立法會嘅議員喺一個眾目睽睽底下，會突然之間咁樣用隻手咁樣插落去我隻眼嗰時，咁導致到我咧就嗰個眼鏡嘅托咧就插咗入去我隻牛舊眼個眼角嗰一時，咁我自己喺度諗下。我咁大個人，我未曾俾個男人打過手，我竟然會俾一個男人，呢個唔咁樣嘅男人喺個眾目睽睽底下講嘅大庭廣眾底下咁樣嚟用隻眼嚟踩一種對女性係一種極大嘅侮辱嚟 嘅。唔係，唔好意思啊。 對地球人好大侮辱都得，如果佢咁講， 個眼托插咗落去個眼角， 係。 跟住又 呢個對女性係好極大嘅侮辱嚟嘅，咁樣 眾目睽睽咁樣插， 好似得女性先有眼角咁樣。 係啦，如果男性嘅眼角係點樣？ 係啦， 即係 突出嚟 咁樣樣。喂，擺明係老屈啦，擺明係老屈。 唔係，即都有睇翻啲片咧，其實根本就真係掂唔到眼嘅喎。 唔係咁，嗰個係嗰個混亂嘅情況，嗰個大家推推撞撞，你會擁埋胸鳩你嘅大佬，點樣伸隻手即係格格自衛啊，大佬！呢啲真係呢啲徹底係老屈嚟嘅。咁係我想講呢排少咗呢啲，其實咧。即係咧，大家係又借呢個機會咧，講一講呢個咁樣嘅遊行示威啊，尤其是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啊，遲啲啊，李思燕又話咩撐警察，李思燕而家好撚活躍，咁即係咪減咗肥之後咧，自己即係好似係身體機能好似好咗咁樣咧，又搞咩撐警日啊咁樣。我想講咧，大家可能即係有好多，尤其是好多我哋嘅聽眾啦，係可能呢一兩年先至會多出嚟參與社會運動啊、示威啊嗰啲咁樣咧。喂，以前呢即係早講緊早兩三年前呢兩三年前民建聯仲係好活躍嘅時候呢，喂，民建聯非禮組係周圍出現㗎嘛。 哦，係喎。 而家少咗出現㗎嘛，而家即係而家唔知係咪民建聯上咗神台交俾呢啲咁樣嘅 清關內 呢啲咁樣嘅清關會做。喂，以前 判咗。 喂，以前我哋有個 list 係邊啲民建聯嘅嗰幾個師奶呢，就係非禮組㗎嘛。 非禮組。 係認撚住㗎嘛，即係我哋係會現場有人認撚住非禮組出現。咁啊，非禮組出現啦，梗埋嚟嗌交嘅， 長毛嗰啲都認得曬佢哋嘅， 幾個個都認得，我哋個個都認得，梗埋嚟嘈嘅，梗埋嚟嘈嘅，嘈兩嘈，跟住就嗌非禮噶咯，係擠擠都係咁樣噶，擠擠都係咁樣噶，連阿 Sir 都認得，又非禮啊， 又係你 咁樣樣啊， 又未照 鏡啦， 啊，你都幾吸引異性嘅喎，咁樣，屌你兩尾，係咪先？嗰個非禮組好出，有一個非禮組好出名嘅梁錦祥咁嘅樣噶嘛，其實。 咁好索喎、 啊。梗係啦，長髮飄飄。 打泰拳咁樣。 自己 search 台長。 咁啊，而家就而家就。 你search 菲利祖台長。 唔係真係揾到㗎，我講真係揾到。 菲利祖台長。 係啊，菲利仔菲利祖台長咁樣，你揾到張相啦。咁跟住呢一兩年好似少咗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留意住嗰啲 再一次成立， 留意住啲安全啦。基本上係同踢波一樣。基本上是同踢波一樣 入到禁區手就擺在後面 是啦即是這些這些動作啊這些這樣呢是啊誰舉手先沒事那些這樣呢 揞住塊面就馬 上那些這樣呢即是自己即是看多些看多些 看多些李華道啦 是啊看多些足球啦看多些足球啦你就明白的啦那些這樣是即是 at least 要保護自己啦同埋即是不要容許自己一個人身陷敵陣那些這樣即是不要出現這些情況啦同埋多些運用即是手機拍攝咯這個是很重要的咁樣亦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好休息一陣回來講講這個匯豐減持港股。